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咁今日我请到的嘉宾咧就李永达，就前立法会议员、前民主党党魁。咁咧就而家唔知点样形容你，咁咧点讲啊？而家应该系 我喺党内职位嘅，其实我系民主党嘅选举委员会主席。 选举委员会主席， 但我就唔系中委嚟嘅。 我选举委员会好巴闭喎，而家。 选举委员会啊，共产党嘅巴闭啲，我都好普通啫，我个。 嗱，今日其实都系主要讲下即系民主党啦，整个民主发展啦。嗱，搞党，咁我谂即系党梗系即系出嚟选举啦， 系 嘛，攞位置啦。咁但系而家系咪民主党即系一个最具挑战又或者最困难嘅一个局面啊？因为你话如果出嚟选，而家呢个系咪可以做叫做选举吓？即系仲过唔过到自己嗰个关？就系话呢个系选举，仲要组党系出嚟选嘅。而家系咪一个咁样嘅困局啊？或者即系党成立以嚟嘅，而家系咪一个最难搞嘅困难？ 嗱，當然我係有份創立港同盟啦，1990年，跟住1994年就同匯典合併，就變咗民主黨。咁啊，我黨齡都算係，而家啲人叫我元老級噶啦，唉，即係我樣我應該唔係太老。咁啊，元老級，咁所有選舉都叫經歷過下啦咁樣。咁的而且確搞政黨咧，你都係想個組織係喺嗰個立法議會裏面有議席，有你嘅政綱影響政府政策咁樣。咁當然而家嗰個講法之後，有新嘅選舉嗰個所謂選舉安排咧，係令我哋有啲好大挑戰嘅。如果再坦白啲，有啲苦惱嘅。苦惱意思咧就因為正如 Chris 又講啦，如果選舉咧，一般你講選舉咪揾100個市民，最多問500個咯提名，咁咪選咯。你多人支持你咪贏咯。輸咗咁你唔勤力咯，為咗你政黨。個政綱吸引唔到市民，咪唔支持你咯。其實好簡單嘅呢啲嘢。咁而家就多咗好多以前我哋未經歷過嘢啦。即係包括我自己選過好多次，包括當話你提名就唔係隻市民，仲要5個界別。咁其中一個界別就最多人講論就係人大政協嗰個啦。咁另外咧就提名完之後咧，就唔係入閘選，就有一個叫提名嘅檢查嘅委員會。咁雖然對面講到話呢個檢查委員會同議員嗰個選舉主任咪差唔多啦，但選舉主任同有啲唔同嘅，因為選舉主任點都一個法定嘅位置，佢要同你解釋㗎啦。佢你鍾意好唔鍾意佢，當佢喺舊年有提名㗎，舊年個選舉，不過拉尾就尾段時就停咗啦。佢都要當佢DQ 岑慕輝 ，DQ 邊個邊個，咁佢有幾班嘢寫俾你睇㗎啦。我點解要唔俾你參選？咁呢個新嘅制度咧，呢啲嘢係唔知嘅。可能就係個審查委員會唔俾你參選，好簡單講就算話你唔真誠擁護基本法，或者我覺得你喺講法情況之下咧，唔係一個對我哋國家同埋對個特區政府咧係可以繼續維持穩定嘅元素，即係可以好多理由嘅，跟住又唔準你上訴。咁種種嘅你可以話咧，呢個情況令我哋係好擔心嘅。咁我再講短少少就係，當喺禮拜一我哋有個內部研討會嘅，就有50-60個黨員參與嘅，個意見係分雲嘅，即係有贊成去選，有反對去選，都有少激烈辯論嘅。咁但係我哋冇所謂，你知民主黨有一樣好處咩？就係由李柱銘到羅建熙呢7個主席咧，冇一個可以指係鼻哥，我決定咩嘅？對唔住。呢、這個民主黨係唔食呢一套嘅，你可以有意見，你可以去說服人都得，和平嘅。最拉尾經過反覆討論、互相爭論，甚至聽埋出面市民意見，聽埋其他政黨民友嘅意見，我最知都係要透過會員大會，嗰600黨員一人一票去決定選唔選、遠選點樣選、唔選又點樣解釋。咁我係應服於呢個制度嘅，無論最知佢決定嘅咧。我一定會跟個黨嘅做法做嘅。 嗱，而家呢個狀況咧，有啲似即係當時普選，但係當然亦都有啲唔相同嘅地方啦。相同嘅地方咧，就話普選，佢要你即係有個提名委員會， 即係過到嗰度呢你先至可以有普選。咁、呢就當時呢就否決咗唔贊成，咁都叫做仍然即係有一個小圈子選舉呀，或者立法會啦。但而家呢個情況呢，即係你首先提到啦，審查加上提名嗰度呢，如果唔要嘅話呢，就唔係有返而家嗰個制度喎，係冇喎，即係你淨冇得玩喎。咁嗰條底線係咪啃得落呢？或者係如果唔啃嘅話，咁其實就冇咗選嗰條路喎。 嗱，我哋點解要諗得多呢？因為我哋要自己答我哋自己問嘅問題。當然你話你唔參選，咁當然你第一個要答就係、是、呢、這個制度呢，佢而家 set 咗出嚟啦。五個區五個界別提名，同埋要審查委員會。我自己對未來政制發展嗰個情況係悲觀嘅。悲觀意思呢，佢多數唔改。可能一屆唔改，兩屆唔改，三屆唔改。咁照我哋做嘢嘅所謂邏輯呢，就係、是、當你話呢個制度唔好，我今屆唔選呢，下一屆唔改呢，我應該都唔選㗎。再下一屆唔改呢，我再多唔選。如果永遠唔改呢，就我永遠唔參選㗎啦。我哋裏面黨員有問過呢個問題，我哋冇一個絕對答案俾佢嘅，即係你要研究。咁當然你選呢，最大挑戰就係呢個咁咪一個合理嘅選舉。佢嗰、那個選舉嘅篩查同埋即係揀選情況呢，係咪合乎一個公平公正嘅原則呢啲嘢。咁好明顯就唔係啦。咁遠你再講得最簡單，就是 down to earth 呢，其實民主黨係得兩個選擇嘅啫。一個選擇就係永遠唔選。咁當然有人講啊，咁你咪做壓力團體啦，做論怨團體啦。不呢個講法係過分簡單嘅。其實講呢嘢啲人可能未做過壓力團體，做過論怨團體。咁小弟做過嘅，做壓力團體做過，研究團體做過，論怨團體做過，政黨又做過。其實做前兩者係唔容易嘅。即係出色嘅壓力團體、出色嘅論怨團體咧，喺香港唔係好多嘅。我即係好尊敬咁講。咁你揀呢條路咧，就你要上下黨一心一意先做到嘅。另外你話，我去選，咁正話嗰站問題，我就都答唔到佢暫時。即係當話你好明顯係唔公平啦，同埋係要好多關卡啦，同埋甚至佢要揀一啲佢信義嘅人先俾你選，好明顯係啦。當話嗰啲佢差唔多暗示過。逢親講個攬炒啲就唔俾你選啦，咁就揀出嚟啦。其實民主黨我相信佢都係嘅，民主黨都有激，即係我哋都有個光譜嘅呢啲民主黨，有好似激烈到好似林卓廷咁又有，有時溫和到，當我用個例子啊，邵鴻佳係相對溫和咁又有。咁已經佢就係揀溫和嗰啲，逢激進就唔俾你選，咁我點咧？呢啲問題咧？Chris， 我唔係想賣關子，因為我哋就直接做咗一次辯論。我哋嗰次咧就掘咗差唔多好多問題出嚟，兩面都唔可以答曬對面嗰啲質疑嘅。咁我哋唯有就要再開小組會啦。阿主席同我，因為我都係選委會主席啦，就落區去見人啦。咁我哋唯一嗰、那個叫做好啲嘅做法就係、是，我哋信我哋嘅黨員智慧嘅。咁當然我都同出邊啲民主派團體識啦。當然到工黨啊、社民連啦、民協嗰啲人我識噶嘛，咁我都有同佢傾下偈嘅，傾下偈我都知道佢哋點睇呢個制度，咁所以同民友角度諗大嘅民主運動點樣做法，睇自己嘅政黨以後嘅即係選出嘅位置同埋角色，咁我哋都要整體諗曬先決定咯，叫做。 首先你話壓力團體同論政團體。你都即係做過啦， 做過啦。 喺現實上咧，其實係咪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實際嘅選項嚟嘅？即係翻唔翻轉頭嘅其實。 嗱，如果你同 Greenpeace 講咧，佢就覺得唔係嘅，因為 Greenpeace 係一個國際組織，佢唔係淨香港啊嘛。咁佢係冇參政喎。咁但 Greenpeace 你就唔可以話佢一個冇影響力嘅壓力團體， 但一個議題啊嘛。 議題就 Green 就係環保嘛。咁人哋揀得叻啦，同埋佢亦都咁講。任何成功啲嘢咧，都唔會砰一聲一年就做得到噶啦。我覺得 Greenpeace 有好原因就係、是，我就講呢個例子啦。當然本土嘅，當然本土研究社陳劍青，我一三一四年識佢嘅。雖然小弟就唔可以話叫好叻，但你講土地火，我都識一啲討論咁樣。咁而家香港水平咧，陳劍青係頭十位嘅，一定係喺討論 土地發展房屋，我同佢傾，同佢一齊傾嘢，同佢陳燕晶，我上兩個月同佢食飯，平起蓬坐，即係佢啲嘢 OK 嘅完全。但係劍青都經過咗成十年嘅磨練，先有本土研究社叫做有啲明星嘅嘢喎。你如果一個組織話想揀做壓力團體，你揀個題目當然揀個 social policy， 你揀房唔係唔得，你要重新做過咯。咁我哋要處理就係、是、我就揀呢個題目。咁其他你冇冇處理，當然點處理咧？我未答到喎。跟住嗰啲地區區員再選唔選咧？可能佢再選，咁佢分唔分得身做咧？即係呢啲嘢咧係可以討論嘅，但呢個短時間咧，我差唔多可以答你就係、是、冇一個立即有嘅答案噶啦。 其实真系有冇谂过咧？民主党可能都真系去到全亡，即系话如果系冇办法去，即系冇办法去，即系选举啦，即系搞唔落啦，成日咁嘅话咧，咁你现实上你亦都好难转化成为一啲单一议题嘅环保啊或者房屋嘅话，党会唔会真系？有冇想象過，即係會亡黨？這個黨就係走到呢步。 其實我記得好似兩個月前有一張左派報章嘅新聞寫過嘅，就話咧民主黨內部傾過，其中一個選擇就係結束個政黨。其實嗰個左派報紙寫嘅錯，我哋冇討論過。我相信黨裏邊嘅應該咁講，好多重要嘅內部討論會咧，我都有參加嘅。咁啊。我哋有讲嗰个角色嘅变化嘅问题，就党里边就应该未有党员提过系咪应该结束政党嘅问题。不过应该咁讲，你变化得嚟系咪个影响力会细咗？咁呢个要面对现实噶啦，即系呢个我哋内部已经倾过，就系你无论就算你选，嗱唔选就冇咗立法议席啦，简单短期里边，就算你选，你都唔 expect 好多个嘅，一个起两个字，咁。第二就是個立法會90席，個政府雖然根本係唔蘇你，我都做過好多屆立法院啦。即係你有翻十零廿席，咁政府覺得即係你都叫有一少少叫少數影響力，就同你傾下可唔可以咁樣大家中間落物咁樣。我可以想像以後每一屆立法會政府係唔需要同你傾嘅，民主派佢有足夠票可以過曬所有佢嘅政策。你在議會裏面可以坐低講不同意見，可以發言，可以更反對制，但你不可以再衝擊，不可以再掟嘢，亦都不可以拉布，這些沒有了，一拉布就可以捉你。你差不多是要做政黨中人，又要參與這個工作呢，是要大幅調整你的期望的。即意思就是說，不單止議會的陣線，就算說民間的陣線，我已經好多個月冇街頭行動㗎喇。就算你話國際線有一段時間啲人覺得好勁，其實而家除咗美國歐盟有時坐咗中國列多佢十零廿個人嗰啲叫做制裁名單之外呢，係冇大動作㗎。所以我嘅自己嘅好簡單嘅政治判斷就係，其實冇一條線係容易做嘅。這個世界，就算我講到你個飯啦，Chris， 你全部易做咩？坦白講，而家容忍嘅程度就係盡準呢、這個蘋果啊、立場啊、眾新聞存在。我唔知邊日個 Chris， 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三年之後，哦，冚咗肥佬禮，今年喐埋立場同埋眾新聞。嗱，我唔係嚇大家，呢、這個係唔係唔可能發生嘅嘢喎？唔係隻對政黨喎，係對所有會對共產黨會表示有唔同意見、講真話嘅。個人集體佢都會喐，包括咪大學都係，咁所以有邊條線叫容易嘅啫？我覺得呢條世界冇條線容易嘅，而係 嗱港同盟，你嗰陣時已經喺度啦，即係有冇咁嘅心理準備？個黨可能最壞嘅情況真係會做唔住噶啦，會執接咗佢。 未試過 咩情況？ 我哋試過一次嘅啫，試過一次就好嚴肅，去過一次烏溪沙退休營，嗰陣時華叔仲喺度嘅。陶君良嗰時仲係我哋成員嚟噶，我講笑咁講，嗰時我哋咧就要入去烏溪沙營三日兩夜，唔准走。你知陶君良好曳噶嘛？個夜晚曳極點咧，仲要捉住我。烏溪沙嗰時未有物業發展噶，側邊有啲士多嘅，鐵絲網分開咧，佢話頂唔順啊， 你过饮杯啤酒咁样。陶君宁点睇咧？最多夜晚捉我饮杯啤酒嘅啫。咁系隔铁丝网同个士多老板咩整两罐啤酒嚟饮下咁样。陶君宁都坐足三日两夜倾嘢。嗰阵时因为回归之后咧，就有人暗示过要封民主党嘅。你记得华叔嗰阵时咧，就九七年初年四五月嘅时候咧，去加拿大美国嘅。有一两场佢同加拿大美国啲人倾偈嘅时候咧，喊嘅华叔，公开喊嘅，就话咧呢次可能我见大家最后一次啦。我翻到香港咧，九七年七一之后咧，民主党可能系会俾人封啦，而我可能系会被拉入狱。咁当然嗰次我哋有心理准备咧，做晒所有嘅preparation 啦，嘅储备嘅嘢啦，咁但系咩冇发生到嘛？但翻呢一次咧。这个情况我是没什么估计的。我是估计到就慢慢会那个管治恶化的。我自己跟何俊慢慢倾偈试都倾偈。即是我说过多五年十年呢，这些即是选举啊、民间团体啊、传媒呢，那种压迫性很高的了。我们有些似国内的维权人士。我时觉得记得这句说话的。我跟何俊讲，这个是一八年我跟何俊讲。我話十年之後咧，即係二零一八咧，我哋同北京同上海啲維權人士咧係差唔多噶啦。啊，對唔住，其實我估錯咗， 更早出現， 係更早出現，即係話呢種惡化情況咧係我估唔到嘅情況。咁所以你話個黨會執我唔知啊，但係我諗最少我哋而家拼命都唔想啦，即係有一個平台，有口氣俾我可以講到真話嘅。即係等於有啲朋友話：點解呢排你啲啲民主黨元老出嚟講嘢，我都有份俾人訪問。大佬，我都退咗二線噶啦嘛。但呢排真係好多新聞係唔係好多人講嘢。羅建熙係做咗好多訪問啦。咁啊，出之咪劉慧卿、何俊仁、李永達咪都要做幾個咯。咁我唯一個要求自己就係嗰樣嘢係黑色嘅，你講黑色呢個政制係倒退嘅。我唔可以同意范徐麗泰同埋譚耀宗話進步嘅。Sorry。如果我讲咗啲说话，佢就因为李永达、罗坚讲咗呢个系民主倒退，唔俾我参选嘅，对唔住啦，咁我唯有唔参选啦。如果个制度要讲大话先要选举嘅话咧，呢条线我要守住啦，对唔住，我宁愿唔选。 喂，前特首啊，梁振英咧就讲过话，民主党拆开佢，豆浆油炸鬼就唔可以同嗰啲咖啡啊。牛角包啊，咁咧就即系一齐卖嘅。党系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党里边可能粗略嚟讲都会系两种嘅。会唔会都有个可能性，或者系索性就拆啊？呢啲你要选啊，去选啦。嗰啲唔选噶啦，咁啊搞个压力团体啦。咁会唔会有咁样嘅景象啊？ 我哋党里边对呢个问题反而个共识好一致嘅。觉得呢个。呢、这個梁振英呢個阿老咧，我叫佢翻面叫阿老，即係呢個阿羅堅叫阿叔。呢、这個阿叔其實就時到拗存在感。其實坦白講冇乜人理佢。咁當然喺新嘅制度之下咧，可能佢做選委會召集，我唔 I don't know 啦，可能係真啦咁樣。好啦 ，so what？ 其實坦白講，大家知道梁振英而家做好多嘢，同佢第時佢嘅系統嘅人。做唔做特首有關噶嘛？大家知道喺呢半年裏面咧，鬧得林鄭最勁抽啲唔係民主黨，係佢哋自己黨派咩屈榮賢啊、張志剛啊同周玉成開片啊，陳志思又覺得喂協商選舉點得？呢個梁振英講啊，你睇到佢哋都係鬼打鬼，個原因乜嘢咧？其實唔係講大是大非問題，就大家邊個做下一屆特首嘅問題。我估係梁振英咧。就算做唔到特首咧，佢都想个佢嘅系统，同类似陈茂波做咯。咁佢批评我哋点解咧？就要继续刷存在感嘅同时咧，就同上面表忠嘅啫。因为佢系喺共产党里边咧，因为我知位前识佢啦，一九八五年嘅识梁振英，因为我知位佢系秘书长嘛。即系佢一个系好 stereotype， 一个好典型嘅共产党性格嘅。其实梁振英系冇乜朋友嘅。我讲会嘢俾你听。有一次佢选特首同人讲话，我个选举主任咧就系俾人拉咗个叫咩名？ 张振远。 佢我呢十几年里面咧，同佢食过嚟几次饭。何俊我喺边，我即系撞阿何俊。何俊远呢个十几年我食咗两次饭、三次饭咧，我即系杀咗你。 一个好朋友点可能十几年同佢食三次饭呢，同埋你个选举主任。 嗯， 我同何俊差唔多佢食几次饭，差唔多几日通一次电话倾偈。呢条友系冇朋友嘅，佢嘅 style 咧就系一个共产党人嘅 style， 就系乜都要听中央嘅指令做。咁我对佢呢样冇兴趣服嘅，因为我觉得同埋嗰段嘢可能都唔系佢写，可能冯伟光写咧。你知我就我掟咗佢出党，佢梗系唔中意我哋呢班友仔噶啦。咁佢梗系分咖啡奶茶就国际事务。油炸鬼豆漿就中國，咁即係佢分咁。但係呢啲我要話俾阿司威聽，就冇人睬佢嘅黨。 嗱，泛民支持者我諗都對個政府北京好不滿啦，加上埋即係而家呢個選區嘅方案。嗱，應該都會有一種好強嘅意見，就係話而家你咁嘅選舉咧，玩嚟做咩咧？嗱，呢種咁樣嘅即係泛民裏面支持者咁強嘅意見咧，其實對你哋嚟講，或者對一啲仍然想即係選舉嘅民主黨裏面嘅人嚟講，係咪都係好大嘅壓力？佢點樣去即係去處理呢啲壓力嘅？其實 呢個係我哋真係要認真處理嘅，因為正如我哋好多研討或者我哋內部我講咧，我哋嘅力量唔係嚟自共產黨嘅恩賜嘅。 嗯， 如果民主黨冇咗市民支持咧，我哋可以收工。所以個接唔接埋嘅問題就唔係在於我哋揾唔揾到做壓力團體或者做論證嘅角色嘅問題，而係有冇市民支持我哋先。 嗯， 如果冇嘅，你做乜鬼團隊都收 band 噶啦嘛。咁我哋而家咧就未叫做好廣泛問市民意見嘅。 嗯， 咁我哋都冇將我哋嗰啲。正反論證咧，就好快講曬出去。我自己呢段時間都有見個別啲黨員嘅，有嗰啲反對選嘅黨員，同埋有啲比較相對當喺區會有席位嗰啲黨員，其實意見真係分歧嘅。咁我都鼓勵佢哋咧，你唔使咁快有啲定論嘅自己，你去問你啲街坊意見啦。咁當然我哋都會透過嗱，我唔知阿希諗住點，即係我哋主席阿希啦，會諗唔諗住會做少少。民意收集工作 click 卡嗰啲嘢啦，咁我哋未定嘅，咁所以当我哋整体攞之后咧，我哋就会做个决定咯。咁但系我觉得就而家我知道网上里边系比较多人系反对嘅，呢个肯定我差唔多可以。 啊，兄姐都反对。 兄姐咧，兄姐我听到反对，咁我都知道兄姐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党员喺党里边，但你记住喺党里边咧就唔系一个人话晒事嘅吓。咁佢星期一個討論會都冇參與嘅，咁我哋而家好尊敬兄姐啦。咁所以我諗正如我講過，五十個黨員裏面有一半咧，我哋一定要廣泛去問意見啦，就要。 你講咗好耐未來咧，想拉翻轉睇翻過去，因為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建制啦嚇，都係建制嘅講法啦嚇。就是说今日香港或者咁講啦，即係民主選舉走到呢一步，要翻。起點啦，其實甚至即係倒退， 保守個起點 係啦，甚至去到即係殖民地年代啦。就民主派特別係馬雲民主黨嚇，始終都係旗艦啦，要負好大責任，因為咧行錯一條路，咁咧就越走越激，咁咧就去到走唔翻轉頭啦，即係。整個民主進程即係咁樣，即係大大倒退，冇辦法啦，就因為即係民主派造成嘅。點樣睇呢啲說法？會唔會都會覺得即係民主黨啦或者民主派啦，即係策略上啊，或者條路即係有啲位係走錯咗？ 其實呢啲咁嘅講法講咗幾十年嘅啦，我俾個例子得㗎啦。 嗯， 嗰陣時我做資委，1985、1986、1987年嘅時候。譚慧珠係草委，大家知啦。咁當然我係唔係時同開會啦。咁間中有啲討論會咧，華叔媽填去，我咪頂上咯。嗰時譚慧珠講嘅，嗱你哋如果民主黨派，即係嗰陣時我哋叫民主派啦，港同盟未成立，你民主派咧同中央溝通好啲，又叫做佢用嘅字眼就乖啲，即係乖啲，唔好咁激烈咧。其實黨中央要慢慢一步一步。俾晒民主你咁样，咁嗰时候我问阿谭美珠，我话朱姐，澳门你系个乖啦，澳门经过咗咁多年，跟住再过埋十年，十几年之后我又撞到佢嘛，十几廿年三十年，喂你澳门乖唔乖啊？得三个民主派，澳门啲人乖到唔恨， 你有冇俾全民民主佢啊？ 嗯， 呢啲例子咧，你讲一次就好似人信，真系我相信啲年轻人唔信。同埋呢个例子好清楚啊嘛， 嗯， 乖，国内好多省市都乖嘅大佬，咁你唔俾民主国内省市啲人，其实呢样嘢其实一个藉口去话啫。嗱，当然你话民主运动里边嗰、那个拿捏。有冇時有啲嘢我哋有唔同意見？我哋民主黨，你知道我哋個我個你個嗰個黨個總體嘅宗旨，我哋係和理非嚟嘅，我哋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哋唔贊成用暴力嘅嘢。我哋有某啲地方咧，同後生仔有唔同意見嘅。咁但係呢個唔等於我哋同佢唔同嘛，喺總體嘅方向相同，不過策略上可能個做法有啲唔同。咁但係個問題。在所有政治發展裏面或者政體發展裏面呢，其實最大權嗰個就是掌握權力嗰個政府。你的政府在這麼多年不斷重複去將一些給了承諾吞後了它，令到人家不信你，然後你就賴人家，那我覺得這個沒什麼意思咯。即等於現在 你過了你政策之後，張炳榮說，我們走了個山裏面，發覺行咗十幾廿年之後行錯咗，行翻原點啦，第時會行翻去正式普選噶啦。我想問下市民，你行咗廿幾年之後，突然間行翻轉頭，我點解信你行多十年之後又唔行翻轉頭咧？ 嗯， 冇啊，唔會有人信呢樣嘢噶。當然嗰啲支持民建聯、工聯會啲係信唔出奇，嗰啲乜鬼都信噶啦。但你一般大眾點信你十年之後俾普選？就算有普選咧？都好似而家咁咯，就要有篩選之後補選。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唔係我哋身上，係佢哋嘅問題。 嗱，有段時間都叫做有偈傾啦，即係政改咁，曾蔭權年代咁啊， 好少啊，你已經 係咪都真係有段時間都真係覺得可能真係有得傾嘅。咁往後當然啦，建制或者中央又會覺得，喂，即係佔中嗰陣，即係你哋走錯咗啦。 嗯， 放棄咗話就話王李飛，但係實際上做出嚟就唔係王李飛。咁一九反送中就更加之啦，即係越走越激啦咁樣嚇。即係睇翻轉頭，會唔會都會覺得係有一啲嘅責任，就係話真係踩過咗條紅線。 嗱，應該咁講，嗱，你睇翻一四年嗰個佔領運動，我有份參與。其實你可以話就係根本對嗰個白皮書，即係2014年，即係個白皮書講咩全面管治啊，跟住嗰啲嘢咧，學生團體嘅不滿，跟住啊戴耀廷一路有即係鼓吹啦，你可以話，即係或者策劃嗰個佔領運動，其實即係對所謂。中央政府或者是特区政府所出现的政制的设计是一种很大力的反对的反弹。如果我们那次在立法会门口和平，即是那天应该9月28号之后的凌晨，你被啲人你围住了整个立法会门口和天马栏附近被人坐，其实是没事的。你坐埋那20000人在那里被啲人集会嗌口号，咁你坐得几日咪走咯？啲人就等于戴耀廷嘅谂法，不过换咗地方咁解啫嘛。咁你就唔系就要封咗佢哋，跟住封晒啲人咁啊。咁你系引发一种即系民众同警察嘅冲突啫嘛。咁呢个我觉得佢哋有失误。咁就占领运动，我记得就系到2019年。7月8月開始五大訴求講咧，跟住我唔記得邊個月嘅開始嘅時候講啊，其實係有一兩次咧係有一個契機，係令到件事緩和嘅。而最難決定嗰個就是林鄭月娥中央政府，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希望你糾正我記錯。阿李國麟大法官前大法官係講過一次嘅，佢係贊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嗱，坦白講。如果這個政府是真誠想叫做大家退一步，五大訴求我就不可以讓應承你的了，當然是什麼特赦後生，因為那些 是他們覺得跟法律程序不相似嘛。李國麟覺得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恰當的，他又沒有政黨背景，又做過第一任的大法官，又說了很溫文很合理說出來。 如果我是那個政府呢，我就執了你的意見，其他我暫時不做住，我先做了這個。我肯定有 50% 的市民呢就覺得，喂，既然個政府肯做獨立調查委員會了，大家是不是停一陣先，這樣咁我覺得有契機㗎喇。咁你冇咗個契機，李國麟而家都唔知閃咗去邊度，因為唔係，我唔係話 Angel 先啦，就覺得你唔聽我意見好冇癮，咁就唔講囉。咁跟住所有嘢都已經係歷史啦。即係你任何嘢都唔肯做，覺得嗰啲警察影住用個暴力，你都覺得佢冇用暴力，又唔肯去調查。咁嗰啲年青人有咩出路呢？嗰啲嘢我係唔鍾意㗎，我講十次都得嘅。我唔鍾意掟石，我唔會贊成掟汽油彈，但佢冇出嚟嘅時候，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哋咁樣做呢？當個大法官要嚟做呢樣嘢，你唔做嘅時候，你點解唔做呢？ 反修例之後，中央個反應啊，國安法咁，然後跟住而家即係成套選舉都改曬。其實包括即係建制中人啦，曾玉成都話即係低估咗即係中央啊，即係嗰個反應都估唔到啊。我想你都即係了解佢哋，即係觀察佢哋都好多十年。其實或者咁樣講，民主派民主黨都會唔會係即係而家睇返轉頭，都真係即係低估咗即係中央政府，佢最終可以即係佢真係會走到呢一步嘅。如果係咁嘅話，呢個低估係會唔會即係都真係會有啲責任，即係話掌握嗰個情況，或者即係同佢賭啦，或者嘅話，你唔知個對手啊，原來可以係咁嘅，會唔會都有一種咁樣嘅諗法？ 嗱，依個第一，你話對嗰個形勢嘅評估咁樣，咁都係冇人有一個水晶球啦。嗱，當2019個運動，即係我哋搞社會運動搞足嘅人咧，就係個運動有佢 momentum 嘅啦。個 momentum 即係佢嘅動力就係好難你中間去將佢割離獨立，跟住 freeze 即係要停咗佢，就睇個形勢。所謂搞社運動點解咁難去掌控或者掌握呢？你都好蝦人去做呢，原因就係啲嘢太動態，政治因素太變化得太快。咁都係我哋當時呢，我永遠都覺得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嘅。但個問題喺邊度呢？就係Chris，香港第一個最大問題就係中央從來都唔 recognize， 即係唔承認香港有民主派呢個力量嘅。咩叫承認呢？我做立法會咧，有一個好搞笑現象嘅，外國啲 minister 嗰啲部長啊、領事啊嚟立法會大樓咧，就見我哋民主派。中國政府啲咧，從來唔見我哋嘅。佢見立法會主席係唯一一個啫，就係見佢。其實中央政府眼中裏邊咧，從來係唔 recognize 民主派或者民主派嘅政黨咧。是在91到2016年這麼多的立法會選舉是拿到 50% 以上人民的支持的。在英國我們做了執政黨，雖然我沒想過做執政黨，英國保守黨只有 40% 而已。為什麼一個中央政府看到地方的裡面的政治力量有 50% 最高是 60% 的市民支持的時候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呢？什麼承認存在呢？你最少諮詢要問下佢意見啦。嗱，簡單，遠大家有睇歷史嘅，國民黨、共產黨打仗嘅時候都有溝通嘅。喺你佔領仔唔係佔領，即係呢個19年之後咧，其實佢係切斷所有溝通嘅。佢唔冇揾人見我哋。你話我哋有冇人揾過佢哋咧？我相信我係冇揾嘅，可能民主派都有揾嘅，冇得見。咁其實係冇乜機會令到有一個緩和空間嘅，即係 once 你掌握最大權力嘅中央政府咧，係完全漠視個地區民眾嗰個要求嘅話咧，係冇人可以改變呢個事實嘅。就話個衝突只會越演越烈，直到一日，即係呢頭生仔所講嘅 call and call 啦，佢都用個字眼革命成功啦，所以我唔用革命呢個字，或者你俾人鎮壓咯，鎮壓到而家咁。咁所以你話我哋有冇責任呢？我係可以承認我哋有啲嘢估算係錯誤嘅，但我哋覺得我哋係能夠做嘢係好少嘅，因為 錯誤係譬如 例如就係佢嗰個鎮壓可以咁犀利， 這個是估算錯誤。即正如我跟你說，我一八年跟何俊說，十年之後我們變成北京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那就早了七年出現了。那他這麼強烈的鎮壓，你說是不是很多人估到呢？如果我認識的民主黨派裏面呢，甚至坦白說、民主黨已經相對有多少少建制派的人肯跟我們見面聊天，甚至連阿姐的節目都上嘛、劉英的節目，我沒有聽過他們建制派的人跟我說 你再什麼呢，就中央政府強力鎮壓到、我沒有收到這樣的信息。 喂，而家好多嘢咧，都好似系翻返去起點咁，即系制度又起點，民主黨可能又翻去起點。你自己睇翻，即系由壓力團體到從政搞黨，即系都幾十年，有冇個感覺都好似即系又翻返，即係個人嚟講翻返到起點？如果而家有個後生仔喺民主黨嘅，問你喂阿達哥。仲有冇得玩啊？出嚟從政啊咁樣，你會點建議佢？ 我叫佢問自己的問題先咯。咩問題？即係等好多朋友問我呢個問題，就係、是、阿達，你參與民主運動都幾十年啦，你死之前都冇噶啦。我話係啊，我知冇。不過我只問自己一個問題啫嘛。我作為生活喺香港呢個大地地方，我得到呢個地方俾我好多嘅好處。我細個住木屋，跟住讀到中學。又好幸運考到港大，跟住我一路其實生活都唔係好，我唔係好啲憂慮嘅，即係經濟上，因為我簡單生活就得。其實呢社會俾我好多嘅嘢喎，我能夠做就係問我自己，我想做乜先喺個社會裏？我可以隨波逐流，咪黐住大老細，咪揾食咯。嗱，大家有咩關照小弟嗰啲，我諗我嘅少少聰明都可以揾到好多食嘅，其實得㗎。榮華富貴可以有多幾層樓有車好多嘢食，咁但呢個唔係我想嘅生活嘛。即係我點都想香港我哋呢個土地嘅人係都可以好似一般我哋所想像嘅簡單嘅理想，人要公平嘅生活嘅，有自由嘅，有民主嘅選擇我自己政府嗰啲嘢嘛。咁如果我揀咗呢樣嘢嘅時候，我就問我自己一樣嘢啫，我有冇盡力做嗰樣嘢，是不是我有生之年成功呢？其实我不会再问，因为坦白讲，很多历史人物在有生之年呢都见不到他的理想成功的。孙中山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华叔死的时候2011年有普选吗？甚至不是黑心讲句，马田现在92岁比到马田到102岁十年呢，十年之后有没有普选呢？可能没有的。马田是不是要 regret 说哎真的不好了，我看不到。其實我只要問自己一句，就是如果我在這新人裏面努力過，我是叫貢獻一個微小部分呢，其實我任何時間死我都不覺得有遺憾。我如果後生仔問我，就講這段話。第時你是十年，這後生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不知道，我給不到水晶球你。總之你問自己，為什麼你要做一個人？如果你想著就是日日食飯好開心，然後跟著夜晚看電視，跟著放假去旅行，然後呢就好似有啲人返下國外旅行啦，去邊旅行就開心啦，咁當然我尊重你嘅選擇啦，但我有另一種選擇囉，雖然好似辛苦少少，其實有幾辛苦啫，我都唔使坐監，我暫時都即係我唔敢講辛苦個字呀 Chris， 咁所以我覺得冇乜特別㗎，我努力做好我嘅工作就係咁多啦。 你講起港大，我諗起即係港大另一個畢業生林鄭月娥，應該係你師妹啊。雖然唔同係， 其實我唔好想 你識佢好耐，我相信，因為即係土地嗰飯咧，其實有好多位你應該同佢即係交個手。點樣睇佢個變化？ 佢做發展局長嘅時候咧，就係2008到2012年，就係我最後一屆在立法會的，我感覺上那時候他都未變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溫上到政務司長這個職位，即是梁振英年代呢，我覺得開始變，就是人變很多原因，第一就是最簡單在政界裏面就是有一種慾望的要求，你們想做一些更高的職位，想做特首，咁你當然要跟中一條線做啦，跟住一啲你唔信要開始講啦，咁樣講到你自己都信 咁多人到呢個階段，我諗我當少咗個朋友啦，喺呢個世界上。 嗯， 雖然佢係我都識咗佢三十年，咁但係真係對唔住啦，我係少咗個朋友啦。 嗯，你覺得佢係講緊一啲佢自己唔信嘅嘢，定係佢真係都已經信咗？ 兩個可能性嘅啫。 嗯， 即係政界都係我，你話我好老練，其實華叔如果唔過身，仲老練過我呢啲嘢。政界裏面浮浮沉沉，你見咗太多呢啲人啊。馮偉光其實好蚊子嘅啫，其實呢啲係小丑式嘅細人物嚟嘅。馮偉光，如果我哋講翻我哋年代嘅咩羅德成，好多市民已經唔記得噶啦。好多舊嘅親共產黨啲人，為咗上位，點去做啲其實佢都唔信嘅嘢。羅德成係其中一個，好多呢啲人嘅。甚至選第一屆特首嗰個法官都係咁諗嘅，好多都係咁做嘅，人哋氹你有機會咪選啊嘛。當你個人去到階段，你真係想做下一任立特首嘅時候，一個方法就係你逼自己信，或者你只自我麻痹到個程度，因為你知道你唔麻痹你自己咧，你每晚都瞓唔著覺嘅。如果我李永達一邊又要求喂民主要選舉要公平公正，共產黨有乜嘢唔俾人講唔同意見？另一日咧，我就要同佢講話喂。習主席你講啲啱，大佬我今晚瞓唔著，我點可以個腦左腦同右腦打交呢？呢個方法咪將你自己催眠囉，將嗰啲你唔信嘅令到你自己信咗佢囉，咁你容易瞓覺囉。咁我唔知佢邊個狀態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嘅狀態都唔係常人嘅狀態㗎啦。 好啦，咁呢就今日好多謝李永達你同我哋傾咗都四十幾五十分鐘啊！咁咧就有機會就再上嚟。 我開心，我都好開心， 唔該曬，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